思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道， 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思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个星期咧，我哋就介绍紧波拉尼奥嘅诗啊，今集继续啊。 系啊，呢位智利嘅大器晚成嘅大作家大师啊，咁大家记得我都介绍过佢咧，就系、是、以小说成名啦。实际上佢系好早写诗，同埋即系一辈子都喺度写诗啦。咁啊喺佢过身之后咧，出版嘅佢嘅名著咧叫2666啦，同时仲有佢呢一大套嘅诗集叫未知大学。咁未知大学咧入边咧好有趣嘅就系佢分成一啲小册子嘅，其中一册咧就叫浪漫主义狗。 嗯，一隻狗嘅狗， 系一隻狗嘅狗，浪漫主义狗。咁呢一册诗集咧，多数系佢早年嘅作品啦。咁啊，睇翻同名作《浪漫主义狗》咧，就会明白点解当年嘅波拉尼奥系咁反叛，又咁沉迷于诗歌，然后最后咧选择咗佢自己嘅命运，就系流放海外。 嗯，咁我哋不如就听听呢一首啊，《浪漫主义狗》。 《浪漫主义狗》，波拉尼奥。那时我20岁，是个疯子，我失去了一个祖国，却赢得一个梦。只要有那个梦，其他无关紧要。不工作，不祈祷，也不再凌晨学习，和浪漫主义狗一起。那个梦活在我灵魂的空洞里，一个木头房间，在阴影中，在热带之肺的一页。我偶尔也回到自己里面，看望那个梦，雕像凝固在流动的思想中，一条白松子在爱里扭动，一种涌出的爱，一个梦中的梦。而噩梦对我说，你将成长，你将把痛苦和迷宫的形象抛下，你将遗忘。但那时候成长可能是一桩罪行，我在这儿，我说，和浪漫主义狗一起，我要留在这儿。 浪漫主义狗就是智利诗人波拉尼奥的作品。 是啊，其实呢首诗呢就睇前半段都几正常嘅。一个正常嘅流亡者嘅诗啊。尤其话我失去了一个祖国却赢得一个梦啊。我諗所有为政治又好或者为艺术又好流亡嘅人呢都有资格讲呢句话啦。起码祖国你一定係失去咗㗎啦。咁赢唔赢得到呢个梦呢，咁其实佢20岁嘅时候佢其实都未知嘅。只不过佢就咁一往无前咁样落去，点样一往无前法呢？佢用咗一个咁样嘅形象，就系、是、浪漫主义狗。咁啊，浪漫主义狗系同佢一齐嘅人嘅嘢，其实亦都系佢自己嘅置放。你可以咁样理解话，即系如果可以浪漫嘅话，做狗又何妨？或者话，就算我好似一只狗，狗系咩？系丧家之犬嗰种狗啊！孔子话自己系丧家之犬嘛，咁一个流亡者其实都系丧家之犬啦。但系一只丧家之犬都可以好浪漫主义嘅，咁就系呢首诗入边。但系去到后边半段咧，佢就有开始有好多矛盾嘅地方出现啦。比如话佢讲到爱嘅时候，佢爱入边系有条白色嘅虫子嘅，就好似欲望本身咁样。梦咧又系噩梦嚟嘅。佢最初佢话佢赢得个梦，但系呢个梦最后佢发现系一个噩梦，而且呢个噩梦系点样成之为噩梦呢？就系原来个噩梦系逼佢成长嘅。咁佢喺首诗一开头佢好骄傲自己系20岁，系个疯子呢样嘢，即系年轻嘅人好似系无罪噶嘛，我哋都会觉得即系一个人年轻系佢所有嘅革命嘅本钱。但系去到后面，佢追寻个梦变咗噩梦，而且个噩梦系逼使佢成长，佢点算呢？在那个时候的波拉尼奥呢，他说成长可能是一桩罪行，他要留低在这里，留低在他的20岁疯狂20岁里面。当然他没有留低到，而且他亦都定义成长是一桩罪行呢，最后呢这桩罪行呢未必是一件坏事。 即係呢個罪呢可能係一種反叛嘅罪，或者係一種呢顛覆嘅罪。咁如果係咁樣，呢、這個罪行呢係一個值得驕傲嘅事。咁其實呢句話呢，成長可能係一桩罪行呢，就令我諗到呢布雷希達戲劇大師亦都詩人啦，佢有一首詩好似嘅呢句詩，佢話呢，這是一個怎樣的時代，連種樹都好似犯罪。 哦， 点解啊？即系其实佢讲嘅就话，我哋做紧一啲日常嘅事嘅时候，同时喺世界某个地方有啲好邪恶事发生，我哋喺度种树，喺度食饭，其实就等于咧忽略咗其他人咁样。咁如果咁从呢个角度去理解呢个成长，可能系一桩罪行咧，我谂就会比较理解得到。啊，一个人去回望自己嘅二十岁嘅疯狂嘅时候，佢依家嘅成熟意味住啲乜嘢？ 但系点解会系拣呢个狗咧？ 我谂主要都系话呢个失去祖国呢样嘢。我谂丧家之犬呢种谂法，除咗中国，我谂外国都会有，即系狗流浪狗，佢呢只狗好明显系一只流浪狗，唔系一只有主人嘅狗吓。佢系自觉咁样抛弃咗自己嘅主人，即系佢嘅祖国，然后漂流出去。佢嗰阵时喺欧洲啊，喺法国等地都逗留过。咁为咗咁样咧，佢舍弃咗好多嘢咯。 是这一首就是浪漫主义狗啊，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吉卜赛人。 吉卜赛人，波拉尼奥，自由到无法承受，那声音说，在被围困的风景后，在斜坡上草木丛旁边，就在那坑穴，我梦见那些尸体，没什么大不了，一堆冷盘在傍晚。但那时他们中的一个说，不要害怕，我是吉卜赛人之书，我要告诉你两件事，在继续上路之前。总结如下，自由和贫穷是一面旗，其次属于那些倒在斜坡上的人。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吉卜赛人就是波拉尼奥的诗。 我觉得两首诗是一脉相承的，由狗到人其实不见得好多去边。咁因为呢吉卜赛人大家知啦，逐水草而居啦， 四处流浪。 四处流浪唔单止啊，到咗近呢几十年嘅吉卜赛人，即係喺欧洲你哋去旅行都会知啦，已经等同系小偷嗰代名词。 避之则吉。 係啊，一见到吉卜赛人以前觉得哇好浪漫喎，有返吉卜赛人。依家你一见到你就知佢要抢你钱㗎，唔系偷喎，系抢喎。咁但係呢喺呢入面呢，佢呢首吉卜赛人呢当然係点出自己嘅流放嘅生涯。慢慢变得呢是好苦涩嘅。苦涩系点样嘅意味呢？系自由同贫穷两样嘢系同时到嚟嘅。你获得咗自由嘅同时，你意味住呢你一无所有。所以佢话自由到无法承受。我哋通常我哋冇自由嘅时候，我哋就好渴望自由。但系如果一个自由去到无法承受嘅地步呢，就意味住你真系因为你冇任何嘅挂牵，冇任何嘢可以失去，你系非常之贫穷。佢话佢梦见啲尸体，跟住佢俾嘅比喻呢好过分。佢话系一堆冷盘尸体，佢话系冇什么大不了嘅。如果喺一个咁嘅状况下，生死系冇乜嘢大不了嘅，同一种食物系冇乜嘢分别嘅啫，一堆尸体。但系呢佢话唔使惊，呢尸体同佢讲唔使惊，你依然可以继续选择自由同贫穷，因为佢哋系一面旗帜嘅。就算你喺呢个无法承受嘅自由入边倒下来咧，就好似呢啲尸体咁样咧，你都系一个有旗帜嘅人。 哦， 即系你系一个有立场而死嘅人啦，可以咁讲。即系如果你去睇翻嗰阵时，点解波兰尼奥喺智利流亡出嚟，都好大关系，因为佢系嗰阵时一个左翼学生啦。左翼嘅藝術家啦，咁智利其實被獨裁者統治好耐啦，而且迫害得好犀利。咁如果呢有睇一部電影呢叫《珍珠紐扣》嘅紀錄片啦，前年喺香港電影節有播嘅，就會講嗰陣時呢智利將好多啲私人藝術家呢直接係即係掉咗落海呀。係真係唔係話係棄屍，或者係直頭浸死佢哋咁樣，而啲屍體呢依家先撈返起嚟。所以我睇到呢首詩嘅時候，我就諗到啊，佢夢見嗰啲屍體呢會唔會係亦都有所指，係呢一啲即係喺智利嘅獨裁時代呢就係、是、被殺嘅呢啲追求自由嘅人。 嗯，呢一首係吉卜賽人啦，跟住落嚟我哋要聽再生。 再生波拉尼奥和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在巴塞罗那水手酒吧正聊着天，我看见他出现，一座石膏像艰难行走在石路面上，和我聊天的人也看见了，就叫服务员去找他。最初几分钟他什么也没说。麦克利什要了汤和海鲜下酒菜、香串面包配番茄和橄榄油、圣米盖尔啤酒。我只点了一杯初谷茶和全麦面包片。我得注意身体，我说。这时他决定开声说话。野蛮人在前进，他抑扬顿挫地低语，丑陋的一群包印着号叫和助咒。漫长的夜晚被抛掷以照亮肌肉和脂肪的婚礼。随后他不再出声，全心于冷盘。一个女人饥饿又漂亮，麦克利什说，一个无法抵抗的诱惑。在两位诗人面前，他们语言不同，但来自同一个无法驯服的新大陆。我表示同意，虽然没完全听懂，闭上眼睛。醒来的时候，麦克利什走了，雕像还在那里，在街上，他身体的碎片散布在不规则的人行道和老旧的石面砖上。天空几小时前还是蓝色，已经黑得像无法抑制的怨恨。要下雨了，一个男孩说，他赤着脚，看不出为什么颤抖。我们彼此打量一会儿，他指了指地上的石膏碎片，说，他说，别发抖，我回答，什么事都没有，噩梦虽然很近，几乎没碰着我们就已过去。 再生咁就系智利诗人波拉尼奥嘅作品。 再生真系名副其实啊，因为之前佢嘅诗咧，其实头先嗰两首，包括上一节我哋有讲嘅一啲诗咧，都比较少年之作嘅感觉，即系俾我感觉系啊有股勇气喺度啦，年青人嘅诗歌啦。但系再去到再生，同埋跟住我落嚟仲要讲一首叫雨嘅诗咧，你会觉得佢诗艺有一个巨大嘅蜕变，甚至系令你惊心动魄咁讲。再生呢首诗呢，是他由一个梦开始写起的。他梦见他同一个比他大好多，其实已经可能他写呢首诗的时候已经过身的美国著名诗人麦克利许。咁麦克利许他著名在于两点，一个呢他得过三次普利策奖、另外他做过富国母亲。在美国即是诗人做官做到最高的，而且是战时二战时候的富国母亲、这个麦克利许，所以是一个很神秘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即是不单只是一个简单的诗人。他一开始梦见他竟然和一个这样的人在巴塞罗那度喝着酒谈着偈，在个酒吧度，跟着出来很奇怪了，有一个石膏像向他走着来。咁呢个系个女像嚟嘅，又唔一定系女神嚟嘅，一个女嘅石膏像，好可能系我哋比如学画画素描嗰种石膏像，过嚟同佢哋一齐食嘢，点餸食嘢。但系喺呢个时候咧，有一个奇怪嘅现象，就系、呢个女人呢、这个雕像开始读诗，佢抑扬顿挫地低语，佢讲读咗几句诗。咁呢个时候咧，有个对比出嚟啦，麦克利许一个名成利就嘅诗人，即使已经系鬼魂啦。在梦里面呢，他就依然很大男子主义，或者很想当然地，他说，哎，这个女人呢，面对我们两个诗人，是，其实是我们诱惑了她。但是其实真真正正对于发着梦的这个波拉尼奥来说，他不同意麦克利许这种讲法的。梦醒了之后，其实下面那一段其实还继续是一个梦一样。那他说，那这个雕像也都走了，麦克利许也走了当然。但是呢，个雕像以另外一种形式留低咗喺佢嘅世界，唔系真系一具雕像，佢四散咗，先系变成咗碎片啦。石膏像好容易打碎咁，但系跟住仲要出现咗一个男仔啊，睇住个天都黑晒嘅时候，佢系已经要落雨啊，跟住指住地下嗰啲石膏像碎片话系雪。哇！呢、这个过程，成个过程真系浑然无迹啊！如果以即系小说或者诗嘅角度嚟讲。佢一路由梦写到现实，又再写到好似梦咁样，即系梦同现实互相出出入入， 最后呢点解咁呢个石膏像意味住咩呢？我觉得佢就意味住诗嘅本身，诗歌本身。佢同佢发梦同个诗人去饮酒，跟住诗神过嚟同佢哋食饭，但系诗人有眼不识泰山，梦醒咗，但系诗留低咗喺度。石膏像系可以破碎嘅，但系破碎之后咧，佢唔系变咗垃圾，佢变咗雪。 哇！我就咁睇咧，系唔明嘅。咁但系经你解释咗之后， 系啊，我系睇咗几次，我系尝试咧，即系想象自己发呢个梦，即系梦有好多时候我哋去解梦都系咁样啊嘛。如果你真系就咁好简单将呢个就系视为梦本身，咁其实系一个都几荒诞嘅梦嚟噶嘛。 系 啊，但系你一谂通咗。呢、这个石膏像变成雪，呢下子佢话系发生喺现实中噶，你先会明白哦。呢啲就系诗嘅魔法啦，诗嘅魔力。 即系其实嗰个就系诗神啊嘛。 系啊， 系呢一首啊再生啊，唔怪之叫再生咯。 系，即系我觉得佢点解叫再生就系咁样。 系 通过写呢首诗或者发呢个梦，佢自己发觉自己作为一个诗人再生咗，就好似呢首诗最尾嗰两句都系话，佢话虽然个噩梦啊。离我好近，但佢冇吓到我哋。 嗯， 啊，我哋已经被改变咗啦，但系我哋亦都冇被佢吓到。 系再生，跟住最后啊，我哋要听雨， 雨，波拉尼奥，下雨了，你说好像云在哭，然后你唔上嘴，加快脚步，好像那些潮水的云在哭，不可能。那么哪儿来的这怒气，必定把我们所有人毁掉的这绝望。大自然把他的某些方法藏进奥秘他的二母兄弟那里。于是这个下午，你认为近似世界末日的下午比意料中更快，你就会觉得不过是一个忧郁的下午，孤独的下午，迷失在记忆里，自然之镜，或者你会忘掉。无论雨、哭声，你回响在悬崖道路上的脚步声都不重要。现在你可以哭，让你的形象溶解在滨海大道一路停放的汽车挡风玻璃上，但你不能迷失自己。 雨，波拉尼奥的作品。 啊，雨又是一首非常之神乎其技的诗啊！点解我好欣赏佢后期的诗呢？经常真系不动声色咁样咧，入边咧一首短短的诗，入边已经转折咗好多啊！好似呢度入边佢所写的你，到底是佢嘅情人啦、爱人啦，定系佢嘅孩子啊，都有可能嘅。因为我睇嗰句话，好像云在哭。讲落雨，咁似小朋友讲嘅嘢啊嘛，咁就从呢句话开始咧。佢就开始去想象云点解要哭，其实唔系云在哭，系呢个你。佢心情好差，佢话佢揞住个嘴，加快脚步。呢个系一个想要喊出嚟嘅人嘅动作嚟噶嘛？咁佢就去谂点样我哋我同你会嚟到呢个境地呢？如果咁样谂，亦都有可能系一对恋人。一对呢面临分手嘅恋人又好，或者一对经历咗好多嘢嘅恋人又好，咁下面好多咁铺垫出嚟，但係正就好似一个诗人呢係用诗去命名呢个世界，令个世界变形一样。呢、这个女仔佢讲咗落雨好似云在哭呢句话，就好似一下魔法咁样开启咗呢下魔法，后面一切呢都係以诗形式变形緊啦。但係变形到最后呢，就好似一个电影镜头慢慢推到去一部车停咗喺度，呢、这个人喺入边喺部车入边，点解呢？佢话你嘅哭令你嘅形象溶解喺挡风玻璃上，咁呢个将个哭泣同雨水混合咗一齐。我哋揸车就知啦，啲水喺如果喺挡风玻璃，你唔去刮走佢嘅时候，你慢慢乜嘢都模糊晒噶啦嘛，呢好正常。但系呢度佢用咗另一个讲法，佢话系形象溶解。最后佢仲要兜翻转嚟，最后一句佢话。但你不能迷失自己，你即使你的形象溶解了在这一连串发生的事情，或者我们命运里面出现这些他说近乎世界末日的下午，这样的事都好，你都要坚守住自己，你不要迷失。 哇！佢呢個話擋風玻璃落雨嗰個景象，比呢個是雨是淚咧，係更加高層次添。 係啊，即係雖然呢啲嘢係我哋可以用一首流行曲，或者係我哋平時都會講噶嘛嚇，即係眼淚水同雨水溝埋一齊呢樣嘢。但係佢用呢首詩咧，佢可以將所有嘢都變咗一變咁樣，令你咧對呢樣嘢有更深刻嘅認識，尤其是咧係對入邊出現嗰個你啊嘅心情好感同身受。 系，哇！我哋一连两集啊，介绍咗波拉尼奥嘅诗啦。希望可能我哋迟啲即系除咗睇佢嘅诗，可以睇下佢嘅。 其实佢小说真系好推荐睇啦。其实可以先睇佢嘅中短篇。 嗯。 咁咧，最推荐佢嘅短篇小说集咧，叫做《地球的最后一个夜晚》。 系。 哇，几型嘅名吓。 系啊。 啊，咁佢有个中篇小说叫做《护身符》， 嗯， 亦都系好正嘅。我上一节好似都有讲过。咁仲有佢长篇，其实我未睇完，叫2666。 是啊，2666。 是啦，咁系一个被誉为咧后现代时代嘅，即系类似《追忆似水年华》咁样嘅作品啦，好重要嘅吓。 嗯，波拉尼奥啊，咁我哋下一集再介绍其他诗人啦。 嗯， 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